咁咧，星期五啊，广东广西咧，咁啊，继续有我哋嘅老拍档啦，包括就系我自己啦，我个黄仲远啊 ，Miles， 咁啊，有啊周 Sir 啦，周志恩， 系大家好， 系啦，同埋咧就有梁敬哥， 系大家好， 好咁今日咧就我哋多咗一位嘉宾，我先讲个嘉宾嘅背景先。咁大家可以叫佢咧獨立股評人嘅，咁啊點解會咁奇怪嘅咧？即係我哋應該都嗱，即係其實都可以問一下 number 嘅，不過咧佢啊通常唔會俾嘅，佢可以同你分析嘅。咁我哋今日咧就揾咗獨立股評人阿明輝 Sir， 咁我哋叫 Michael， 咁我哋叫明輝 Sir，hello，hello， 各位大家好， 係啦，咁咧。我哋今日咧就唔系讲股票，我哋嘅题目大家都见到啦，就系、是、YOLO， 咁就叫 YOLO。YOLO 一族系咩信念呢？而咁奇怪，点解我哋会揾咗股评人上嚟咧去讲呢一样嘢咧？系因为咧 ，YOLO 呢一个嘅呢 YOLO 一族咧，或者 YOLO 呢一个嘅字咧，基本上咧，我谂喺香港比较多人熟悉嘅咧。就是因為咧，近期咧就美股啊，美股咧有一隻咧就叫 GameStop， 應該就係佢個股票號碼就係應該係 GME 係啦 ，GME 就 GME， 咁咧其實咧就大炒呢件事啦，但係大炒美股就咁啊好正常啦，亦都好普通啦。呢、這個咧就上演咗咧一幕咧就叫做即係散户屠惡。即係散户咧就屠大鱷，呢、這個通常咧一般嚟講咧都係散户係俾大鱷去即係、就是、成為佢嘅尾點俾佢食噶嘛，即係話大家放貨啊、接火棒啊咁嗰啲，通常就散户。點知今次咧 點心啦， 係啦，大鱷嘅點心。點知喺今次喺 GameStop 裏邊咧，我哋啊睇到咧，咦，居然、哦、散户可以反噬大鱷、哦，而原來咧。之後大家咧就會喺個討論區嗰度，美國有一個叫 Ready 嘅討論區啦，類似當係連登高登啊，即係咁嗰只啦嚇，美國裏邊嘅。咁佢就一路洗版咧，點解會有呢一個咁嘅情況出現呢？就係、是、關於呢個 YOLO 嘅概念。咁啊 ，YOLO 呢個概念，我先講下個全寫先啦。咁其實佢就係等於四個英文字母嘅，就係、是、You Only Live Once。如果是大家都取佢嘅字头啦，所以叫 YOLO， 咁中文呢佢哋就会译呢你只会活一次。咁不如咁样啦，今次个 YOLO 喺香港大家开始会认识啦，甚至乎呢有啲电台呢有啲电视台呢就会直情用咗呢个 YOLO 系做一个节目嘅。咁大家将会都会睇到啦。所以呢个嘅概念呢我諗是会吹到嚟香港噶啦，咁啊，其实已经亚洲都已经有噶啦。咁不如咁样，我哋先讲下今次大行其道，点解会认识 YOLO 呢一个概念嘅，就系、是、因为 GameStop 哦，啊，揾阿明辉 Sir， 你不如讲下喂 GameStop 呢件事究竟系点样啊？等我哋听众都知道下，因为佢哋未必知道投资里边嘅嘢嘅。 好啊，好啊，咁咧就嗱，咁我哋睇翻咧，其实呢个表面上咧，其实个传媒咧就讲紧咧呢个。散户啊，贏大户啦！咁但其實喺實質上，我睇呢件事咧，背後咧其實係利用呢班散户嘅、 嗯。 其實背後咧，其實我覺得係一個大户嘅互相廝殺嘅、 嗯， 只係一啲嘅機構啦。咁佢哋係做沽空為主嘅。咁、 嗯、 因為睇到其實 GameStop 嗰個經營模式咧，基本上係老化嘅。咁、 嗯、 亦都係全球面對緊，佢係一啲好傳統嘅遊戲嘅 game 嚟嘅，即係等於。你去 Sony 買個 PlayStation 嗰啲咁樣嘅，咁但係而家啲細路仔係真係少咁樣打機喎，全部都係網上做嘅，係咪先？咁所以其實佢個 business model 咧，其實基本上咧係面對一個好大嘅壓力嘅。咁即係話佢嗰個股票咧，其實應該係唔值錢嘅，同埋佢嗰個每年我睇翻佢嗰個financial report 咧，佢每年基本上都係蝕緊錢，仲要係倒退嘅。咁即係話。沽空機構咧就利用咗呢個弱點咧，就想沽空佢。咁但係問題咧就係話，可能後邊咧其實有另一個大户或者睇好嘅，咁就可能就因為係透過一啲即係頭先講一啲討論區去利用呢個咁嘅呢班人喺討論區就話啊，不如一齊買上去啦，即係睇好佢嘅，同即係表面就係好似係咁樣。但係你哋實質睇下成個美股咧，你係單憑散户咧係好難同。大户厮殺嘅，因為個資金面都唔同啊，咁所以其實背後咧，我覺得係 純粹係借呢班散户咧係過橋，然後咧就將只 stock 咧炒上去。咁亦都係，如果睇翻幅圖咧，一陣間可以呢度冇畫面睇唔到啦。咁所以如果你睇翻幅圖咧，就更加之搞笑嘅，即係好短時間炒上去，亦都好短時間見咗頂，炒翻落嚟。咁人頂咧最近咧，亦都重新再炒多次，即係炒完一次咧，仲唔好玩，再炒多次。咁所以其實你睇到，那個投資市場都是一樣的，即是說它是利用一個傳媒的一個渲染，令到人覺得喂這隻東西買得過，那就用令到人就衝進去買咯。 所以都用了這個這樣的概念，不過的而且確又有一班人呢是因為這一樣東西，無論對去裡面後面有沒有大戶的操控啊，或者怎樣的情況，又真係會係呢一樣嘢咧，咁跟住佢哋真係會行動，用自己嘅錢嚟同啲大户搏過。但當然咧，可能佢背後仲有一大筆嘅錢或者咩，但係有一批嘅散户的而且確係咁，包括我同事啊，即係佢哋都係試下落去咧，就一齊試下玩咁樣嘅一個情況嘅。 其實香港的連燈仔啊、高燈仔咧，嗰陣時都有參與呢一場，佢哋覺得係 戰役 啊，呢一場大戰役啊。但係如果我哋即係睇翻呢幾年咧，其實我諗係大約奧巴馬前後嘅年代已經有 YOLO 呢個字嘅啦。其實係一啲我哋叫 youth subculture， 即係一啲青年人嘅次文化裏邊，可能係一啲rap 嘅音樂啊，或者一啲歌詞。如果大家有留意睇翻呢個 YOLO 呢個字咧，其實好早嘅，講緊2014、2015已經開始。有成型的了，有很多那些周边产品的 cap 帽啊、衫啊那些，但是在这场战役里面 YOLO 就变成了一个很鲜明的，就是 banner 来的，是一个旗帜来的，直情是发著去做的。我相信因为这一种呢，就是开头是一种很及时行乐啊，人生只能够活一次，你将会要死的了，那横掂都是不如我玩尽它了，这一种心态。甚至乎那时候是日本啊、韩国，尤其是韩国很多人都有有兴趣去參與，不過他們去到不同的國家裏面有不同的意涵， 是他有不同的一些的變種的， 是的，但是其實個得意嘅地方就係今次咧，佢哋將變成咗一個咧，我咁嘅感覺啊，我唔知兩位係咪或者阿勁哥係咪都係咁睇。其實而家就變成咗一支旗幟，就係咧，我立起支旗，我人生只能活一次，我要轟轟烈烈搞單大嘢。 咁阿勁哥你點睇啊？有冇參加呢個 GME GameStop 裏邊嘅一個廝殺啊？ 我啊喺港股都輸咗手啦，美股啊點解？不過其實你所謂 YOLO 呢個字咧，可能其實反映翻個社會嘅現狀嘅，即係最主要。因為你都知近年香港嘅社會，尤其是年青嘅一代，都覺得好似出路又唔係好明確咁樣。社會上有好多其他唔同嘅地方，佢哋感覺都係冇得去發揮啊！冇得發揮之餘，咁而且天生後生嘅，梗係會嘅正義感梗係強烈好多噶啦。哇！打大佬啊，今次。有機會打大佬的，而且老實講，美股有個好處啊，我啲有限知識啊 ，Michael 可以改正我啫。一股都有得買噶嘛，唔一定買好多噶嘛。你香港一定一手就規定係幾百啊、幾十啊咁樣。咁嘅話，你參與嗰個感覺就強烈佢好多啦。既然啦，橫掂都係啦，後生嘅話打死霸就有咁樣嘅機會。去打大佬，滿足一下自己的英雄感、正義感，咁我咪去咯，一往無前咯，係咪咁睇咧？喂， 佢都話阿 Michael， 我都上次咧就明輝 Sir 就嗱，因為頭先你所講啦，即係個可能有機會係大戶用咗呢一個咁樣嘅旗幟，或者啦，利用咗呢一班嘅你話年青人呢一個咁樣嘅 YOLO 族嘅一個士氣，或者呢一個咁樣嘅概念嚟到推呢個股市上去。或者股票上去或者炒，其實我見到有幾多嘅 AMC 啊，同埋得意嘅地方咧，你講啱，明輝 Sir 都講得啱。其實諾基啊、BlackBerry， 其實呢啲咧都某程度上係一啲幾落後嘅嗱。我講真啦，我冇完全跟蹤而家 Nokia 究竟佢係咪有轉型，而家好好勁啊，同埋 BlackBerry 究竟係咪又翻生啊，定係點樣嘅情況？但係最少我自己實際用嘅時候唔見到有啦，其他地方 而家條街應該見唔到 BlackBerry 啦， 完全見唔到。你諗翻以前 我哋個年代仲好多 嘅。哇！以前我哋年代基本上用 BlackBerry 係 身份嘅象徵， 梁應國啊用好多 BlackBerry 啦，即係一定係老闆級啊，係啦，先至會用 BlackBerry 噶嘛。 咁基本上而家已經落後曬，但係佢點解專炒呢一啲咁樣嘅股嘅咧？ 嗱，其實我覺得咧就係、是、由於嗰、那個量化寬鬆啦，即係美國嘅資金反濫啦，咁其實美國過去嗰年咧印個銀紙咧個速度咧係比遠比2008至2014年多啊，即係大家都係印緊40,000億嘅錢咧，但係佢用一年時間已經印曬出嚟，咁所以你睇下嗰個資金泛濫啦，咁另外就冇地方炒啦，你見 Bitcoin 啦炒到高曬啦，去到61,000蚊啦美金啦，揸住十粒 Bitcoin 都好誇張嘅，如果你咁所以其實睇到。我就睇數據嘅，因為我覺得其實24蚊當時個低位啦，大概喺 呢個 GameStop 係咪？GameStop 係啦，咁 GameStop 咧就係一月嗰陣時係24.幾咁炒上去嘅，咁短短咧講緊係一個月到咧就炒到接近500幾蚊，咁你睇一睇，通常咁樣炒上去咧，即係好似行山咁啫，行到上去，跟住下一步就係點樣碌翻落嚟嘅，基本上咁即係話。佢碌翻落嚟嗰陣時咧，大概咧就碌翻去如果而家睇翻大概50多蚊到咧，咁其實未翻翻20幾蚊嘅，咁即係其實已經係玩完噶啦，基本上。咁但係問題就話，又去到二月份二月頭咧，就再開多次車，即係再炒多次，即係話其實嗰、那個資金面太多啦，即係同埋最近美股都開始調整少少咁樣，咁同埋港股都明顯啊，港股係陰光咁樣跌啦，即係跌到你。好陰下陰下咁樣啲，咁所以其實我覺得係，我就睇個股價嘅，因為我成日覺得啲新聞就係新聞，即係新聞咧就係製造嗰個感覺，或者股民就會睇新聞啦。咁股民睇新聞就會撲入去買嘛，即係新聞係攞嚟俾渲染嗰個人嘅睇法啊，或者大眾嘅睇法。咁所以變咗， 但係點解佢都會集中喺一啲？我哋叫做其實落後曬股票啦。我其實我咁樣試下，有少少一啲嘅人咧，喺尤其喺Ready 即係一個美國嗰個嘅嗰啲討論區咧，裏邊有講咧就係話，佢哋其中一個咧就係、是、佢覺得炒起一啲完全落後嘅股票咧，先至夠 YOLO 嘅。係啦，即係話咧，如果假設如果你香港，我炒只騰訊上去，或者炒只美團上去，咩 ATM 啊咁嗰幾隻咧，佢哋就覺得咁個個都係炒呢幾隻啦。咁因為咧，其實 YOLO 其中一個咧，啊頭先阿周 Sir 就解釋咗啦，及時行樂，及時行樂之餘咧，佢就再加上咧，仲要係尋找一啲自己中意及刺激好玩嘅嘢。咁如果佢炒一隻大家都好熟悉嘅，例如可能美股 Tesla 咁嗰只，佢唔覺得有啲咩特別。我見佢揾親嗰啲全部都係已經都落後，例如好似頭先講 GameStop， 基本都係一啲係即係已經落後咗，好似而家人哋睇起租大嗰啲咁樣嘅股票性質嘅。有冇啲乜嘢咁樣嘅一個啟示咧？大家覺唔覺得啊，周 Sir？ 其實我自己諗翻咧，香港咧係好多次出現類似嘅現象。嗱，唔係講緊冇一樣啊嚇，亦都唔係純粹講股票市場。如果大家仲記得周星馳嘅法則咧？其實當年大家睇佢咧，係因為好多人後來解釋翻咧，就係、是、當年細個睇過嗰啲，即係嗰啲兒童節目裏邊，佢喺度整鬼啲細路。佢當年就係咁樣睇住佢大。於是乎，當呢啲咁樣嘅人，周星馳當年唔係好未去到夠好紅噶嘛，但係佢嗰陣時一出嚟嘅時候咧，大家有一種親切感。嗱，好多人都講緊 GME， 其實大家都覺得佢冇乜意義啊嘛。但係我哋就係幫手處理啲 underdog， 啲 underdog 嘅人，我哋幫佢捧起佢。其實是很多呢啲，又有少少嗰啲挫強扶弱心態啊，又有少少叫做一啲即係舊嘢嘅情意結。嗱，呢一兩樣嘢加埋咧，其實喺香港都發生過好幾次類似嘅事件嘅。咁譬如你而家講緊香港有陣時啲股票俾人哋打落水狗嗰啲咧，咁啊啲香港人有啲都無啦啦啊，唔怕啦，蝕少少我都買嘅，我頂住唔買添，即係嗰種心態。嗱，咁呢一樣嘢會唔會去到後來變成咗做做下，喂，可以有錢賺喎！嗱，有多人又侵埋落去咯，咁於是乎成件事就原本開頭係一個我形容係一個好後現代嘅過程，係一個好 payful 嘅，即係唔怕啦，買少少100幾十輸咪輸咯，笨，即係嗰種心態。但係慢慢玩下玩下咧，嗰樣嘢變成咗一個風潮咧，就另外一個故事啦，就變咗。 喂，其實有一樣嘢，我唔知阿梁建國你又記唔記得啊？我諗阿明輝 Sir 就一定記得啦。喂，其實頭先阿周 Sir 一講開呢度咧，喂，香港嘅你覺得係一集團？呢、這個 case 咧，其實係咪都係 YOLO case 咧？又或者係究竟係咪同嗱，我又同大戶係會有關咧？嗱，呢個又可以睇下 阿敬哥，你觉得系咪一集团呢一个 case？ 你觉得系咪有啲优豪嘅影子喺度咧？ 呢、這个其实系好明显地有啲年青人可能都一大部分都系年青人咧，亦都系嗰种打大佬嘅心态。你明系想嘴整死嗰个集团嘅，我就系要帮佢手，等佢可以吓边度跌低边度企翻起身，咁样一尾咁样嚟去推。咁当然啦。经过明辉 Sir 剛才所提一提，其实、我相信除了一般散户好像我们这样基于某种原因或者正义感又好，或者总之我就用你斗气又好，背后应该可能都有一些相对地比较有少少实力的人呢，在这里再推多两嘢，这样才可以上得到。因为一集团那个也是非常神奇的，那个股价上到真的 你不敢相信的嘛。我问明辉 Sir 是不是这样说呢？应该 其实我当日咧，我睇住去当日啊，即系集团主席咧，俾人拉啦。但系我当日第一早咧，我翻去咧，我就已经觉得，咦，啲今日只股价一定跌嘅。 嗯。 咁一开系真系跌嘅。咁但系后屘咧，其实系好明显系有心人咧，就将佢炒上去嘅。咁其实当时个股价咧，一蚊都冇嘅。即系而家飆到去大概其實一睇翻佢嘅歷史高位咧，當時應該係大概應該喺八月度嘅，咁啊炒到去一個八毫幾，咁你而家睇一睇佢個股價0.17啊，係咪先？發生咩事啊？即係其實係亦都係借助呢啲咁嘅消息咧，即係叫做即係有心人博大霧去入市，咁跟住咧大家就話喂幫一傳媒啦咁樣，即係。曾經幫助或者買份報紙又點，即係就利用呢啲咁嘅藉口咯，就令到啲投資者衝入去咯。咁後屘都曾經都有證監會都有睇下呢啲事件嘅。咁其實香港咧，香港嘅好處咧就係話啲股份咧可以同國內有啲唔同，因為國內咧其實有個停板機制嘅， 係 佢一跌咧10% 就停嘅啦。咁但係香港咧有個好處又得，你可以話流動又得。其實一日嘅你見有時啲股份可以一日跌90%嘅。 嗯， 所以其实香港都某程度都几无烟鸡笼。 O K， 咁我哋啱啱讲开啦，原来香港都有一个类似，但系可能个背后嘅机制咧，同喺 GameStop 里边都差唔多。我哋翻嚟嘅时候咧，话唔定可以讲下啊，点解会有 Yolo 呢一个衍生出嚟嘅咧？咁我哋不如听翻一只就好应景嘅歌啊，咁啊许冠杰嘅《有酒今朝醉》。 年就八岁多欢趣，见到狗仔起誓醉，爷爷话我最兄弟几句，买把花生薄薄脆，跳下飞机街边玩下水，爷爷仲教我讲呢一句，有酒应该今朝醉，爷爷仲教我讲呢一句，有酒应该今朝醉。18岁懒风趣，有名高级晒字区，求其系派对扑到去，见到拗污都请佢，咪个谦虚几大冲有水，连随问下佢几多岁，有酒应该今朝醉，连随问下佢几多岁，有酒应该今朝醉。28岁金翡翠，鬓影衣香拖靓女，同埋赵华翠双双对，结果卒之娶咗佢，以为睡晚啊煎堆，点知啜声跟咗老去，无谓问过去盏心碎，有酒应该今朝醉，无谓问过去盏心碎，有酒应该今朝醉。28岁腰骨都脆，阿姐风湿中气衰，

而仍然被疫情打断校园生活的8亿名学生之中，超过一半就因为屋企缺乏设备，连网上课堂都上不到。人才培育是深远的事。今天新冠疫情扰乱了全球教育，可以预见若干年后将出现社会发展关口甚至倒退，情况令人担忧。蓝地球，黄思恒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一起走过。 好嬲！我派我做蝦姐爹哋做大白鲨呢个角色，佢揾戚美珍做我个女啊嘛。喂，戚美珍，我大佢几年啫嘛。贾斯乐做我女婿，佢仲大过我一日。因为我嬲唔嬲，当其时就系好后生噶嘛。有咩嚟咁搞法啦？于是我一嬲之下，整个造型俾人根本系唔认得系我。 香港电台第一台，今个星期六夜晚黑10:20，杨少雄、江美仪，仲有我林建明、大姐明一起走过。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哋翻嚟咧，星期五晚广东广西嘅第二节。咁今日我哋嘅题目咧就系 Yolo 一族咩信念咧？咁我哋头先讲咗啦 ，Yolo 咧其实就由四个英文字母组成嘅，就系 You Only Live Once， 即系你只会活一次。系啦，咁我哋头先第一节嘅时候咧，其实讲到咧就系为唔单止喺美股嘅 GameStop 呢只嘅股票，即系散户反噬大鳄。其实我哋原来香港咧。一集團咧都曾經嗰次咧都有少少呢啲現象，只不過咧我哋就唔知佢究竟係咪有大喺大另一條嘅大鑊喺後邊咧就 back up 住啦。不過我哋今次咧就可能想探討一下，其實喂點解佢哋會有呢啲嘅心態咧？不如咁樣啦，我想問阿明輝 Sir 咧，就係其實嗱你都接觸好多啦，你係股評人啦，以前你啊喺game 公司會做嘢啦，咁而家嗰度就係大家好而家出名嘅啲 family office 啊咁嗰啲。其實嗱，雖然咧就未必咁接觸到你話啲散户或者點樣，其實以你嘅認識咧，其實知唔知道例如啲年青人嘅散户佢哋嘅投資態度咧，其實都係咪可以睇到佢哋嘅呢啲？Yolo 信念咧，其實出到嚟咧。 嗱，你一睇到咧，而家嘅年青人咧，比我哋嗰個年青人個時代咧，第一就係話，佢哋好早就已經去投資入個股票市場嘅。 嗯， 佢哋好想去賺錢嘅。 嗯， 咁亦都佢哋會覺得係佢哋願意去 take 風險嘅，即係同我哋可能我哋都冇佢咁。 但係點解咧？即係我哋嗰個年代點解冇咁？肯去即系承受风险，但系佢哋咁肯去冒险 嘅。嗱，因为在佢哋个心态咧，就觉得个社会咧，似乎样嘢都咁贵啊。 嗯， 对佢嚟讲咧，佢好似冇乜机会啊。 嗯、 即系佢谂得比较灰啲啦。咁、但系其实机会就一路向上流啊。咁我哋都要退休啊，一路啲位褪啫嘛。咁但系佢哋可能嗰个求胜心好。aggressive， 即一出嚟就話要買樓喎、你諗下我哋當年儲幾耐啊買樓咪先？咁所以佢哋個心態就係好 aggressive， 咁所以佢好快好想攞一個 return 翻嚟，咁亦都好願意話：，我係得10,000蚊，我就去搏啦。 嗯， 或者我有少少錢我就去搏，咁咪捉啱呢個咁嘅心態咯。即年青人而家嘅心態就咁。 喂，所以年青人係其實佢買港股少嘅，係咪？如果佢係話1,000+都買嘅話？ 是啦，因为美股真的有个好处嘛，即是它成交都是交易费比较便宜啦，一股都买得嘛，即是如果你个股份是讲緊$10，举个例$20，你是讲緊哇几百蚊就买咩只股份，你香港买到咩几百蚊基本上冇可能。咁同埋佢哋觉得 他们喜欢用 apps 买的，即很多时候都是按住按住、 嗯、 可能这里开紧会，那里按完放低了个电话已经、嗯、即已经赚了定蚀了，那他们会很快的，你看他的心态，或者你看我的仔哇他按东快到我看不到，完全、哦、你慢慢按多次先、 嗯、 他们的手很快，脑又很快，所以他们现在学的东西又快了，给我们、嗯、即吸收的东西比我们多，我们小时候都是整个饭的、嗯 咁啊，阿周 Sir， 你又点睇啊？你觉得点解会孕育到呢个 Yolo 嘅信念出嚟咧？ 嗱，我先讲一啲现象先啦。嗱，譬如咧，头先你讲到中，甚至乎我讲中学生，嗱，我嘅年代大学生就会投入股票啦，嗯、开始炒下股票啦，咁。即係喺我嘅年代已經好多人已經喺度搞啲變態啦！大學生應否攞啲錢去投資，攞啲關窿去投資？即我哋以前係講呢啲題目噶嘛。但係其實好老實講，我都知道我有啲學生咧，其實佢哋咧就算唔係真金白銀買股票咧，佢哋都會走去真係好努力去研究啊！我諗最主要咧，頭先我同葉明輝 Sir 講咧，嗰種好商品化、好商業化，而且大家都好心急揾錢嘅心態，喺呢幾年係好嚴重。但係另外一樣嘢，大家不得不承認嘅就係咧，互聯網咧係好方便， 嗯、 即基本上不論是吸收資訊，可能有 Reddit 或者有高登連登那些，其實不停在講這些資訊，這個此其一。其二就是他們現在開股票的戶口是很簡單的，我們小個沒有開戶口，股票戶口開個銀行戶口都不是那容易、嗯、但他們現在可以自己擁有一個可能幾千元儲到利是錢，一年就可以還、就是、投入市場去玩了。而這個過程裡面，因為現在譬如甚至乎多了一些虛擬銀行啊，各種不同虛擬的一個貨幣環境，其實是很方便他們去嘗試一些所謂好聽啲就叫財務上面的一個投資的過程、嗯、但實際上面呢，他們可能這個又是我們教育界這幾年都有人想提出的，就是一些理財教育的東西，但實際上面呢，我們教的東西和他們吸收的資訊是一個很大的落差的、 嗯、 他們懂的東西，很老實說 GME 我都是追著他們在看什麼 的，而且覺得 是是啊，所以其實你問我，其實這些東西很明顯就是他們已經領先了我們很多，對著中學生他們已經有這種心態的時候，你都挺難想象到他們開始找到食的時候，他們更加會投入得快咯。 其實梁經哥，你的女兒其實應該就是中了這個 YOLO 信念，她有沒有這些這樣的情況，還是她已經炒了股你都不知道那種呢？ 她也沒有，不過她在早排就是未升大學之前那段時間已經不用上堂了嘛，很多時候就做 Zoom 啊那些這樣呢，有段時間你告訴我聽呢，我忘記是他告訴我是學校啊，還是他自己找到一個虛無擬的炒股的 Apps 還是 Game 這樣的，在那裡呢就可以給他去投入去買股，去買那些真的實有名的，譬如 Amazon 啊，譬如 Tesla 這些，這樣是給他買的，那你自己買了有一塊錢多少多少，當然不是真金白銀買，只不過一個 game 這樣，那你就一直看著究竟他那隻東西升還是降這樣，那後來他玩給我聽哪些賺了哪些沒賺，這樣即是有一個這樣的遊戲給他玩，實質他自己就沒有參與。不過剛才討論的個過程之中呢，其實我就想起一樣，譬如 YOLO 這個東西呢，其實即是我八股少少的嘛，在我腦裏面呢就出現了一個竹林七言這四個字出來，即是如果阿周 Sir 比較熟悉一點，那在那個魏晉南北朝的時代的時候，社會動盪啊，不聊生這樣，那就是那些幾個名士，那七位名士他們放浪形骸的生活，有部分人覺得比如喝酒又成，但亦都反映了時代，就說既然個時代都不是我可以去參與的或者什麼的，那我就喜歡做我自己要做到的事，在我的範疇裡面做。那每一個反映就是說，你 YOLO 這個這樣的概念，就是總之我在我能力範圍之內，我就做一些我要去成功或者我要去變成某一種有一種成就感，我不理個效果是怎樣，總之在現今這個這樣的在活在當下的情況底下，亦都因為其實有新的科技的進展，還有剛才Michael Sir 都是證實了，就是美股你可以是很少的資本都可以參與這樣，我覺得反而是有個這樣的背景，我不知道周 Sir 是不是這樣想。 唔係，我補充多一點咧，就係咧，頭先我上一節都講咗少少嗰啲後現代心態咧，其實就因為喺一個冇辦法去衝破嘅一個環境之下咧，人嘅心理嗱，咁阿喵可以補充啫，人嘅心理你唔夠佢打或者改變唔到一啲現狀，我咪嘗試玩咯，用一個 payful 啲嘅狀態咯。嗱，譬如我想舉一個例子就係 dotcon 啊，嗱，即系 dotcon 即係狗狗幣啊。其實就一嚿基本上就係一個好簡單嘅一個遊戲性質嘅一個虛擬貨幣。但係跟住嗱，唔好講 Elon Musk 後來點樣吹大咗佢啊。但係大家開頭諗住玩嘅狗狗幣喎，真係嗰個過程係好過癮嘅。但係其實大家就玩咯，都唔係諗住賺錢，都唔係諗住咩。嗱，玩玩下，突然間發覺。發出個商機來喎，其實好多時我哋而家嘅年輕人咧，某程度上就係有呢種咁嘅狀態嘅，就係有啲嘢可能面對喂，我跟住條舊路我行唔到嘅時候，咁我橫掂都係咯，我咪玩下咯。如果見到啲大佬，頭先阿敬國講咗幾次話要打大佬，如果啲大佬我打唔破佢，咁咪試下篤下佢，撩下佢，擠下佢格底，睇下好唔好笑咯。哦，點知原來中喎、啊！咁中咗之後，大家就大家一齊都係手指篤佢格底啦。咁於是乎，成件事就變成咗嗱，而家 GME 就變成咗一個好似史詩式啊嘛。大家講緊係一個咩大戰呢個大巨人嘅過程， 要寫載入歷史嘅，即係基本上。咁啊，咁譬如喂，頭先講開狗狗幣咁樣嗰只，其實有冇從其他嘅地方可以睇到呢啲即係 YOLO 心態咧？喺年輕人嗰度可以反映到。 我覺得年青人咧，佢哋而家年青人好係好去搏嘅，即個心態就係話佢哋覺得係佢哋覺得冇所謂咧，輸咗咪輸咗咯，即係佢哋我覺得喂，即佢哋睇嗰個灰暗面，我覺得比較灰啲嘅，即係話你輸咗咪算咯，即係佢覺得橫掂我都係差嘅，我輸埋都係咁差啫，咁如果 lucky 佢贏咗，佢係咪好開心咯？即係同埋佢覺得好似頭先所講，即係話佢心態上可能覺得，咦？我從來都未有呢個咁嘅成功感喎。咁我喺無論而家我根本我都冇乜希望嘅。你叫我買層樓又唔得，係咪先？你叫我向上上游嘅工又好似俾你霸曬，冇嘢可以做咁。咁變咗佢哋嗰種咁嘅心態咧。就係、是、亦都可能互相感染啦，即係成班細路仔啦，咁所以都係形成咗咁嘅睇法咯。 即係冇乜嘢可以輸咁樣。其實頭先阿明輝 Sir 所講嗰個嘅情況咧，其實喺韓國嗰度咧係見到嘅。韓國咧都有佢嘅YOLO 一族嘅，但係韓國嘅YOLO 一族咧就唔似好似美國咁嗰只咧，就要同你喺 GME 嗰度死過，咁啊要贏大鱷。佢咧就係、是、由一種咧孤獨感嗰度咧係構成到，其實同我頭先阿明輝 Sir 講嗰個咧有少少異曲同工嘅，即係話咧佢覺得咧喺職業上，基本上佢哋嘅架構咧就係、是、你知道好尊卑之分嘅。咁如果咧即係基本上佢哋就低薪，咁啊加上咧就係冇乜上進嘅一啲嘅工作上嘅一啲嘅機會，形成咗咧佢哋咧就係、是、覺得未來咧。是對於他們來說是比較迷茫的，所以衍生了他們那種的 YOLO 的信念，是說我自己做自己的事，不需要你特別的其他人，我自己想享受什麼就享受什麼，所以形成他們的 YOLO 信念就變成是自己喜歡可能是去旅行啊，或者自己一個人啊，即是獨自在那裡喝酒吃飯啊看戲啊，即是喜歡自己一個去做，自己獨斷，中意做乜就做乜，即係佢就喺呢度嗰度咧就形成咗出嚟。其實我都覺得幾唔同嘅，即係喺香港、喺美國、喺其他地方形成出嚟好唔同。但係我自己就覺得有一個少少嘅共通點咧，就係、是、首先啦，當下係其中一個啦。我梁敬哥都講過就係同活在當下好有關係啦，自我係好有關係嘅。即係以自己為中心嘅，因為就係我自己覺得好玩，我自己想做，我就一於去做，因為條命係我自己，而只有一次活嘅啫。第三個情況咧，就係個 decentralization， 即係去中心化。嗱，好似唔係特別關事咁樣，其實咧嗰個情況咧就係覺得我散户嘅力量係可以鬥贏你一啲嘅機構嘅建制嘅一啲嘅力量嘅，因為其中一個咧喺GME 嗰度其中講嘅情況之下咧，佢係話我哋鬥贏沽空機構， 其中一個佢哋話點解會有沽興機構出現？其實 Elon Musk 都曾經咁樣講過，其實佢喺 Reddit 裏邊咧個討論區又咁講過，佢話將買股票就係想投資呢間公司嗰個情況，跟住咧我就需要有股票喺度咧，我先至可以咁樣出售或者買嘅。但係沽空咧，佢就可以完全唔需要有股票就可以買到，究竟係咩一回事嘅咧？佢就沽空機構究竟其實佢想點嘅咧？喺個股票市場咁，同埋咧嗰個咧俾佢叫做。少少反轉咗，搞亂咗嗰個嘅沽空機構咧，其實佢都講翻咧，佢就話我自己都要去檢討翻咧，自己究竟沽空呢一個嘅行動咧，係唔係應該繼續存在嘅？因為佢嘅意思咧就係話，其實我自己開頭諗住沽空機構，其實我都係為咗啲建制唔可以。獨霸呢、這個資本市場裏面咧，佢哋話點樣去控制邊個升就可以邊個升，係啦。縱使佢只機佢嗰個機構嘅一個質素都唔係太好，都可以咁做。但係點知咧，佢哋沽空下之後咧，就變成咧都自己迷失咗自己嘅情況。所以嗰個機構咧，基本上咧，佢哋都話咧，我以後咧都佢就話決定唔沽空啦，唔知係咪真啦嚇。OK， 咁所以咧，自我加上就係去中心化。系啦，呢兩個嘅情況係啦，就形成咗我覺得其中一個咧，就係 Ulo 係有一個咁樣嘅信念咧，係喺全世界各地嘅年輕人裏邊咧就出現咗咁嘅情況。 唔係，其實另外一個層面就係咧，因為嗰件事好熱血啊。即系我哋年轻人，我谂我哋自己年轻都中意啲好热血嘅事啦。即系一人去做啲嘢，咁然后跟住咧就挑战成功或者唔成功都好。其实而家即系衰啲讲句咧，佢哋班啊买股票嗰班小朋友咧，佢哋觉得就算我啲钱输咗，但系我督爆你个成个系统，我啲股票我砸咗坐艇啊，砸咗变蟹货冇所谓。但系你个系统嘅问题俾我揭发到出嚟咧，我已经觉得好过瘾啦。嗱，呢一個心態咧，其實嗱，年輕人咧，如果即係又係啲成長嘅心理學啦，其實基本上佢哋係要有一個從眾嘅過程噶嘛，喺個過程裏邊亦都希望可以身邊嘅朋友得到嗰種即係快樂，那個快樂唔係來自錢咁簡單。咁但係我自己就好擔心嘅，好老實講，因為咧入世未深嘅小朋友啦，或者年輕人咧，其實好容易，因為如果開頭啲大鱷就俾你無啦俾你扇一扇啫，但係佢哋實力雄厚啊嘛。如果班人睇中咗呢啲心態咧，佢可以用好多手段之後去。即系宰制翻你嘅，嗱，我其实就比较担心呢一点咯。 嗯，不过嗱，而家年轻人基本上佢哋嘅知识咧，就比嗱、有一个咁样嘅统计，就的而且确系呢一个千禧世代 generation 嘅年轻人咧，佢哋拥有嘅知识咧系好过晒所有 generation 所有年代嘅同年纪嘅人嘅，即系佢哋吸收知识嘅基本上系容易咗好多啦。快咗好多啦，佢能够涉猎嘅知识亦都多咗好多嘅。咁啊，唔知呢一样嘢系咪可以制衡翻头先阿周 Sir 佢所讲嘅一种嘅情况，就系话会唔会因为咁样反而俾佢嘅心里边嗰个情况就迷失咗？唔知呢一样嘢系咪可以帮到吓？咁啊，不如时间差唔多，我哋一于听首歌先啦。咁啊，阿周 Sir 拣我呢一个，有冇话送俾边个咁样噶 ？Anson No 噶。 哇，我谂好多年轻人咧听呢只歌咧，觉得好激动嘅会。咁啊，大家一齐热血下啦。 系啊，一锁原名。 一世的战士，一世的意义。I'ma do my thing now. Yeah, yeah, yeah. 人世太短，越转一圈，能够跳出救生圈。自尊，世界任我去选，是过去实现痛也自愿。存在的基本概念是由自我开展，来自我创大时代，四面障碍一踢就开。I'ma do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出價，港元 7.769， 日元 109.7， 瑞士法郎 0.94， 加元 1.258， 人民幣 6.542， 英鎊對美元 1.38， 歐元對美元 1.18，澳元兑美元 0.763， 新西兰元兑美元 0.69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32.22 美元，卖出 1732.53 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早上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日间大致天晴，天气相当温暖，气温介乎21至27度，吹和缓东风，晚上转吹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早晚较为潮湿，下周日间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嘅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系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全新时段，全新配搭。 每星期有两个不同城市的主持声音导航。 Annyeonghaseyo， 我是住在韩国的香港人黎慧欣，点都估不到原来再见真的不会太遥远的。没错，大城小事回来了。三月份我会继续同大家分享韩国时事、文化同埋风土人情。 逢星期日 早上7至8点， 到时见啦。 大城小事， 冇石油气啦， 我订咗啦。 吓，你识拣咩？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周伟业。 窗前呢一篇散文系一篇非常有特色嘅散文，亦都系刘宇畅最成功嘅一篇散文作品。虽然他写的散文并不是很多，我在想这个本来可以是一篇有小说情节的故事，但是刘先生何以不用小说的题材来写呢？如果用他一向小写的散文来写呢？我在这里思考，这篇散文读来真的很有感情啊。而散文中的作家既是旁观者，又是参与其中提出一己之见的窗前人来的，用散文来写真是别有情味啊。当然如果改用小说来写，难道刘宇畅不会写得更好更感人吗？ 写作人讲的是刹那的创作灵光，刘先生忽然用上他少用的散文体，自然是他的心水选择。不过用散文来写别有一番情味，亦都别有一番潇洒，尤其在气氛上面更加能够捉住读者的关心和好奇。 故事最终潇洒结尾，祝福无限，叫人心头舒畅，真是窗前由悲转喜的一阙生命的颂歌来的。 从这篇散文来看，刘以畅将一个反映社会问题、家庭问题的创作，不用短篇小说，而用散文表达。从个人在窗前闲坐，将一个社会和家庭的故事，闯进自己平静的窗前来，用简单概括的语言，描绘了整个问题的来龙去脉，表达了作为邻居住客的个人看法，鼓励少女积极争取幸福，反抗不合理的虐待和摆布。 最后她听到好消息，少女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她挣脱了魔掌，逃出生天。于是她就坐在窗前的我产生一种愉快的感觉，并相信这个女孩子会得到幸福和快乐。在这个美丽心情之下，这篇散文亦都结束了。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 星座，我哋而家中国嘅就系行28个 星宿啦。28星宿是讲白道的，不是讲黄道的。 太阳的轨道就是黄道啦，是月亮行过的轨道就是白道。还有的就是说印度其实有另外一个 黄道和白道之后有个印度，望你坑你一个是一个笑话。 星期日晚深夜1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苏轼、 哈林食失眠。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翻翻嚟我哋星期五晚广东广西嘅第三节，咁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就系优奴一族咩信念？咁咧我哋头先讲啲成因啊，各样嘢咁样啦。咁就其实优奴呢件事咧，同两个概念咧都好有关联性嘅。咁第一个概念咧，咁啊佢有一个拉丁文嘅吓，叫carpe diem。咁呢個就即係活在當下嘅大約嘅意思。另外一個咧就叫 memento mori。memento mori 咧就係講緊咧就係話你始終都會死嘅，係啦，會唔會喺死之前你去做一啲轟烈啲嘅嘢咧？大約係咁樣嘅意思。咁所以其實咧同而家我哋成日都會講啊，等緊都可以講好多嘅概念啊 ，mindfulness 啊，即係我哋個靜觀。咁其實又係講活在當下嘅。甚至乎，大家都想講講啊！睇下周 Sir 都有啲興趣，可能其實咧 ，show 咧近期有一個叫《靈魂交響樂》啊，嚇，係啦，其實呢套戲裏邊咧，其實都係好重關於活在當下呢一個咁嘅概念嘅。咁其實啊，明輝 Sir 啊，喂，其實你自己點睇咧？活在當下喺你嘅生活上邊啦，或者喺你嘅投資工作上邊啦，其實係咪可以體現到呢一樣嘢？會唔會其實我哋都已經慢慢趨向咗呢個 YOLO 嘅文化咧？ 我覺得喺嗰個香港啦，都係反映緊，即係呢個文化咧，其實都係覺得啲佢哋個小朋友個睇法都係。佢好想要嗰種好爽快啊，好刺激感啊！即係佢能夠去做一樣嘢，係平時係冇呢個爽快感啊，或者刺激感嘅。即係喺平時佢嘅生活裏邊，咁所以佢哋點解又或者佢哋係太中意打機啊？啲細路仔，即係好似我仔12歲啊、10歲啊，佢已經個個都係打機嘅，基本上咁佢打慣機嘛，咁佢覺得係一個即係一種快感啊！即係打機，其實你都係想贏啫嘛！即係佢種鬥心啊！喺自細已經訓練緊個鬥心啊！咁你逐漸咧就會變咗做任何嘢都係要好快嘅，快啲攞個 return， 快啲去哇！呢個贏咗哇，升幾多倍？即係佢哋咁嘅心態係喎，咁所以變咗佢哋純粹係即係去希望去以小博大，即係最好咧就坐喺度個。用最少的力赚最多的钱，即系谂一啲精面佢哋通常。 呢一个反而有啲共干，即系或者系一定要有即食文化，可能有多少少吓。梁敬哥，你自己能唔能够做到活在当下？同埋你觉得 YOLO 呢件事咧，同活在当下系咪好有关联嘅咧？其实会唔会真系成为慢慢唔单止年轻人或者系？成为一个风气咁样咧， 其实活在当下呢、這个我唔知系算系成现象啦吓。近呢排唔知点解系好多人讲，但系我听讲活在当下呢四个字咧，其实一般都系好似我哋啲咁嘅年纪之人先讲嘅，我唔知你有冇印象。 其实系噶， 年轻嗰啲咧唔会讲活在当下嘅。年青嗰啲就真係講 YOLO 呢四個字嘅啫，因為佢哋覺得活在當下，其實呢啲已經係你哋上一代嘅人可以表示自己係喺活好實實在在地生活， 感受每一天，但他们有阵时觉得他们不是感受每一天，因为我们成晚我都讲咧，年轻一代他们用 YOLO 这个咁嘅概念，就是话想有一段时间是自己可以发挥到自己所谓感觉到的存在啦。另一方面，周 Sir 都有提过，唔系阿 Miu 四曾经提过啦，就是话韩国的情况就是比较灰暗啲嘅，佢哋 YOLO 嗰个感觉就系、是。咁我就帶出一點，就係話其實 YOLO 呢個咁樣嘅趨勢啦，其實都係影響得到我哋而家現代社會，或者係啲比較上經濟發達少少社會呢，其實個出生率都好低嘅。即係好多時候人自己本身就係以自己為一個主要嘅中心，無論男又好女又好，剛才阿 Michael 都講啦，男仔有陣時可能好鍾意打機，其實女仔都鍾意打機嘅而家。咁喺打機嘅過程之中，其實好多時候就是一個人嘅。就算你組隊嘅話咧，隊與隊之間相對係少啦，都係大家會互相競爭嘅。咁嗰個合作性或者個人與人相處嗰度係少咗，亦都感覺到唔需要有個盤啊。唔需要有個盤嘅話咧，其實你長遠啲嚟講嘅話，呢、這個咁樣 YOLO 呢個 concept 會唔會令至到普遍，譬如東亞地區經濟比較發達嘅南韓又好、台灣又好、香港又好。个出身率就好低，无论其他欧美嘅经济体比较先进嘅地方都系同一样。反为一啲相对地经济冇发达，佢讲咩忧劳啊？佢每一日佢要生存嘅话，反为嗰度就唔同啦，吓、啊，亦都可以不断地吓养育下一代，唔会讲忧劳嘅。我唔知咁样讲，你哋觉得有咩感觉？ 嗱，我想補充少少嗱，你知道我次次都同阿敬國唱反調噶啦，係咪先？其實我覺得咧，我哋之前都有講過下嘅，喺另外一啲集數就講 me generation， 即係我哋呢一代好多時都係講、我哋即係講緊係自我中心啦。你可以用一個咁簡單嘅字，我同意敬國講咧，活在當下呢字係我哋呢啲老人家中坑啊先講。實際上面對於班細路咧，嗱阿 Miles 頭先講咗套戲係靈魂奇遇記 show 啊。系啦，咁呢套戏里边有一个重要嘅点题字眼叫做 sparks 火花，我就觉得好明显系讲紧而家呢一件事嗰个概念，就系、是、佢其实咧又再用翻我哋呢个年纪噶，我哋先明嗰句嘢，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 都重要，真系我哋好早期年纪添。 唔系，但系呢样嘢我哋就明啦。但系细路仔佢唔系用啲咁文绉绉嘅字噶嘛，佢哋就唔使讲咁多嘢，去啦，去尽佢啦，即系嗰种咁样一下 spark。其实他们未必想那么复杂的东西去说要即是很伟大，其实未必是那么复杂的开头，只不过是那刻随性的一种即时的一种反应来的。好了，但是如果那样东西有意义的冲了出来，譬如很简单，有阵时譬如你见到这个缅甸最近发生的事件，可能是变成了譬如再早些阿拉伯之春都是一种年轻人冲出来突然间有些事他、真的義憤填膺，咪衝出嚟咯，咪做一啲嘢咯。好啦，股票市場佢哋見到有啲咩，我哋咪打大鱷咯，即係嗰種咁嘅心態嘅啫。好啦，於是乎喺唔同嘅社會有唔同嘅佢哋所謂大佬啦，有啲係文化，有啲係政治，有啲係經濟，總之佢有唔同嘅大佬喺度阻當路啊，擋住佢啊。咁於是乎佢咪諗辦法去挑戰咯。好啦，又回翻頭先我哋講一樣嘢，又正正係因為嗰個 me generation， 所有人都係睇自己嘅。突然间见到旁边一堆队友在这里，而大家的志向都相同，大家就突然间好像我刚才播的歌那么热血起上来的嘛，大家一起跳群舞的咯。好老实说，你叫那些年轻人平时一起跳群舞他们没什么兴趣的，但是譬如你见到他突然间有个共同的目标，于是乎你就会突然间就红心红起上来，就会一起做同样的事，哪怕那样东西我们平日看可能是一些很傻仔，甚至乎一些不是很聪明的，对于他未来前途人生未必是最好好嘅嘢，但系佢哋喺嗰刻咧就入一个 sparks 啦，佢觉得自己有个使命啦。咁于是乎，其实你见到都唔系净系呢几年啊，其实你睇紧，我真系讲紧系我教书十几廿年，其实系成个社会，唔系讲紧香港添啊，系成个 even 大陆都系咁噶。我最近都听到啲即系我啲学生佢上咗国内。住啊！咁佢話其實國內咧 ，even 喺譬如喺杭州咁樣咧，佢仍然有好多年輕人咧，佢哋係為咗自己嗰個夢想，成班人堆埋一齊喺度開啲 cafe 啊、文青啊，即係佢哋係搞一啲咁樣嘅嘢嘅。實際就係呢一種咁嘅精神。 其實啊承接啊頭先阿周 Sir 所講嘅咧，我哋頭先都講好多關於係 YOLO 嘅一啲嘅個案咧，其實某程度上又～ 又唔算係非常正面嘅，係咪？即係例如炒股啊，或者佢去愛冒險啊，想好有快嘅回報啊咁樣。但係我自己睇咧幾樣嘢咧，其實 Yolo 係可以係從正面出發嘅。首先第一咧，我自己覺得咧喺新西蘭嘅Kiwi 族啊，我覺得其實同 Yolo 咧係有異曲同工嘅。即係佢哋嘅 Kiwi 族咧，其實就係喺紐西蘭啦、新西蘭啦，即係裏邊咧嘅情況咧，就係佢哋除咗及時行樂之外咧，就係話啊，我要放盡去玩一啲刺激嘅我自己中意嘅嘢，所以佢喺嗰度咧，佢會有好多 X game 係啦，即係一啲極限運動喺嗰度會出現嘅。咁其實呢個同Yolo 咧都係其中一個，因為有啲同 X game 咧，即係啲極限運動咧都有啲少少拉上關係嘅。而喺香港嗱，呢、這個我自己可能係樂觀嘅一個睇法咧。其實我覺得喺香港嘅 Yolo 咧幾正面嘅。例如咧，我認為咧頭先咧啱啱啊周 Sir 點嗰首歌咧啊 Anson Low 嘅《一鎖原名》咁樣咧，我覺得全民造星係一個 Yolo 嚟㗎喺香港。嗱，首先咧就係有電台，有啲係嗰個電台啦。佢其實咧就組合咗一班女仔嘅 KOL 咧。佢哋咧一齊去做一個叫女團，而當中嗰套戲咧就係講緊一個 Yolo 嘅信念嘅。其實就係講緊咧喺香港咧，好多人咧即係例如就係話啊，我衝擊而家嗰個前途咧未明嘅，例如好似我哋之前所講嘅電影界啊，係咪前途未明，或者係個前景唔係咁好嘅？其實喺呢個情況之下咧，佢哋反而咧追夢呢一個嘅 Yolo 心態咧，我覺得喺香港係強嘅。你睇翻好多咧，大家都話以追夢為主啊，跟住或者好多嘅戲啊，都係話你可以為夢想可以付出幾多啊，去到幾盡啊。咁我見咧喺香港嘅情況咧，暫時睇年青人嗰個，除咗佢哋炒美股啦 ，OK， 其實咧都幾多正面嘅 Yolo 情況。我只可以回一次，咁不如我去追夢啦。點解唔可以咁樣去做咧？大家點睇咧？係咪有一個正面嘅情況喺香港睇到咧？啊，警觉啊，你点睇啊？ 正唔正面，我唔敢讲啊，因为我相对地接触相对少啦。咁只不过就话，Yolo 喺嗰个基本嗰个概念上就系自己为主噶嘛。咁以自己为主嘅话嘅话，你去追寻梦想嘅时候，当然系啦。你追寻梦想，譬如你想我行遍七大洲五大洋咁样，呢个一个好好嘅概念。又或者你是自己要开一个新的事业，这个事业不一定要赚钱的，可能是为了帮人的，这都是正面的。但是在整个过程之中，它怎样可以转化成为推动到一种风潮啊，或者是推动到其他人一起跟进呢？那就是一个比较正面的发展。那暂时来说，我就少啲接觸到呢啲咯，即係我接觸到或者係睇得到嘅，就好多時候都係強調自己個人為主嘅，點樣滿足翻自己嘅理想啊、野心啊咁樣，就相對地個社會性係相對地少啲。不過亦都咁講，我哋睇到頭先你都提過就話，譬如有啲人好有心去拍片嘅、拍電影嘅咁樣。佢既然都係一生人活一次啦，我瞓曬身落去做咁樣。咁你可以話喺咁嘅情況底下，佢係可以推動翻嗰個電影嘅重生。咁譬如早兩三個禮拜，我哋提過香港電影嘅情況啦。咁但係即係你都知，我相對地我係比較上係持一個比較負面少少嘅，對好多事物都。唔似阿周 Sir， 周 Sir 教書梗係要正面啲嘅啦。咁所以我就接觸係相對地少啲嘅，但係可能阿周 Sir 或者阿 Michael 或者會多啲啲正面啲嘅嘢。 係啊，阿 Michael 咧，喂，喺投資界可能都更加會少啲，會唔會啊？ 我覺得其實而家我哋即係比較翻而家啲後生仔咧，我自己覺得咧，其實係我諗翻我哋嗰代咧，都冇咁有吉去做嘢嘅，即係縮下縮下。冇嗰種 Yolo 嗰種 feeling， 嗰種勇氣 係啦。其實 Yolo 你都係要勇氣嘅，即係話我哋嗰代咧，其實佢真係冇咁夠膽去做好多嘢嘅。即係你諗下而家嘅後生仔，佢哋無論係佢哋嘅創新啦，無論係佢哋 可能讲紧我即系例如我大仔小学嗰阵时候，已经有小朋友自己拍个 YouTube 出嚟嘅，佢可以去有班 fans 系去个 age group 嘅，即系你谂下呢啲嘢，其实完全系真系 想象唔到， 系啦，你佢就觉得咦有就去做，即系佢哋嗰个即系俾人感，我哋活在当下啦，觉得佢即系。他哋諗到就去做，他哋冇諗過嗰、那個，或者他哋唔會諗後果，即係佢可能覺得，咦，我就係要做咗佢，我唔想後悔定點樣，即係好似我哋嗰代咁，就真係好少呢種咁嘅精神。 其實呢一種正面嘅發展，會唔會真係可以喺香港 YOLO 正面化咁樣去發展到呢？ 我真的觉得其实正面负面呢其实真的同个社会环境好有关嘅。嗱而呢样嘢大家即係又好老土啦，我即係做新节目弯噏我都有啲老土。其实真係成个社会不论係年轻人本身或者我哋呢班中坑啊或者甚至乎掌权啊咩人都係。其实我哋做个咩环境咪变咗乜嘢囉。即係如果呢班細路仔佢呢种热血热情係可以真係可以去喺个社会里面发光发热嘅，俾个机会佢嘅。咁佢不论係佢做咗一个明星也好或者佢係做咩都好，其实我哋俾到空间俾佢哋呢，其实呢啲係一个好正面嘅力量嚟嘅，点都係。 所以我諗个环境係孕育到呢件事嘅。即係佢话如果我哋俾到一个途径俾佢，佢其实可以喺某啲途径里面发光发亮。佢嗰个 YOLO 嘅信念呢就可以好似头先阿明辉 Sir 咁讲啊，不如我就放手一搏，唔好后悔，做到最好咁嗰隻。但係如果呢我哋可能局限咗个途径，佢基本上觉得係冇乜出路冇乜希望嘅话呢，咁反而可能就变咗 YOLO 嘅负面版呢就可能会出现，係变咗多啲怨气啊，可能去做一个比较可能反叛嘅角色都唔出奇吓。好，咁就我哋今日差唔多啦。我哋 YOLO 一族希望都能够俾大家知道咧，究竟 YOLO 呢个新兴嘅信念系会点样嘅。咁啊，星期日嘅时候咧，我哋就会讲第二样嘢嘅。喺广东广西嘅老店咧，就会讲身体语言。咦，呢样都好心理学校喎吓。即系话文杰华啦、岑日飞啦，同埋李盘盛就同我哋讲身体语言嘅。咁啊喺节目嘅最后嘅时候啦，咁我哋就送上另一首歌啦。其实呢对乐队呢叫 Perse， 咁佢哋都基本上系一对几新嘅乐队嚟嘅。讲真佢哋歌呢都几 YOLO 下嘅。係啦，几多唔同嘅一啲嘅新概念嘅。咁啊俾大家介绍俾大家听下粉碎糖果屋。 Fall